《恋爱未完》第十一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山，音乐陈光荣 Ken Chan。 阿黛啊，醒啦！ 嗯， 喂，阿黛，醒啦！ 妈咪啊，咩事啊？ 你出嚟听睇一睇啦，出嚟啊，出嚟啊！ 咩事啊，妈咪？ 嗱，阿黛起咗身啦，觉醒辉，你仲同我向阿黛解释？ 系，张小姐，唔好意思，我哋去 Bohemia 遇到嗰单嘢，知搞到满城风雨，同埋连累到你，完完全全系我一个人闯出嚟嘅祸嚟嘅，系我同朋友讲出嚟嘅。 仲有呢？ 仲有呢单嘢。完全是同我未婚妻 Tina 无关的。 闸住，直到寻日为止都是，而家未必啦。 是同我未婚妻，直至前日为止都是，而家未必啦嘅未婚妻 Tina 无关嘅。 做咩你对眼黑晒嘅？ 是因为 我嚴刑拷问佢咯。 哇，你打成阿王子咁，咁佢点样做七点半新闻主持啊？ 哈，佢咪搭黑超做咯。又或者干脆报道俾人知，自己讲错嘢，报错料，白唔切，所以咪俾有关当局，即系我打成咁咯。 哇，阿Tina，你成块面都搞到瘦晒、啊， 白母啊！你估嚴刑拷问一个人唔辛苦噶？我同佢啊，都成日几冇瞓够觉啦。 唉，咁你拷问出咩结果啊？点解单料又会去咗 bigspender.com 嗰度啊？ 衰人废，你自己讲。 好。可能是因为我那个朋友和他们都挺熟下的。张小姐，你们原谅我啦。那晚我见你们都不是很开心，咪主动地想找人和你们出头啦。点知丹鸟又会去了他们那边，还被他们搞到甩皮甩骨，内容完全180度不同。 哼，还搞到把马袋上台添。 哦，这件事不紧要。最麻烦就是何大明可能因为这样当中是他的仇人。佢嘅女朋友寻晚喺洁清波嗰度已经对我好唔客气啦。 哎呀，系啊，系啊，仲淋到一袋啊，成面都湿晒啊。 唉 ，sorry 啊，张小姐。 岂有此理！郭正辉，我宣布，我哋单婚约而家正正式式取消，玩完取消啊！由而家开始，我同阿黛啊都唔想再见到你呢个人出现啊，走啊！ 喂 ，Tina。 张小姐，张小姐，李生开紧会， 你唔好阻住我。Casey Lee， 我揾你。 张小姐 ，Flora， 算啦算啦，你出去先。 OK，Casey Lee， 你哋系咪整蛊我？ 咁多单边单啊，阿松啊， 岂有此理！ 唔好意思，讲笑啫。张小姐，唔知你指边样嘢咧？ 你摆我上台，话我爆料，话何大明癫咗啊！ 哎呀，阿松，有咁嘅事咩？ 阿李生，照我所知就冇咁嘅事㗎喎。我哋个网基本上从来都冇开到名话单料系张小姐跑出嚟㗎喎。 但你哋有影射我，有含沙射影。 切，张小姐，你收得我哋啲钱又做得我哋代言人，个位咁重要。有阵时呢要委屈下㗎啦。况且嗰单料一出，我哋嘅 hit rate 升咗两个百分点。你嘅牺牲系值得嘅。哈，唔记得通知你添，我哋已经搵到整个单料出嚟嘅元凶啦。 系边个啊？ 就是我啦，张小姐，唔好意思，为咗公司我乜嘢牺牲都系值得嘅，亦都为咗向你道歉，我已经向公司辞咗职啦。 咁你仲喺度？ 哎，我同阿松啊聚下旧啫，唔知道仲有咩事呢？ 咁你哋打唔打算同何大明佢哋道歉啊？ 打算，阿松，而家同阿张小姐去。 好好，我哋行啦。 唔好意思，张小姐，既然我已经唔系 bigspender.com 嘅人，我亦唔使听你嘅命令。Sorry。 OK。我自己去。Hello， 何生系咪喺度啊？ 张大小姐啊，你仲嚟揾佢啊？你仲嫌害得我哋唔够啊？ 呢位小姐点样称呼啊？ 我系呢啲，你唔会喺你个网页度讲出嚟噶嗬？哎，唔好啦，是但啦。 好，我系特登嚟同学生道歉嘅。不过其实都唔关我事，系我啲同事佢唔小心讲咗啲嘢出嚟，话俾传媒听，啲传媒又知啲唔知啲，先至搞到影响咗学生嘅。 咁又唔系， 系我哋厨房部有啲唔啱嘅，不过阿峰都唔想噶。 嗰日长头发嗰个男仔啊？ 系啊。 咁点解佢成面血嘅？ 佢俾大明哥打咯。不过大明哥都唔知道佢同佢自己个妹咧大英今次系认真噶，仲以为阿峰好似以前咁玩玩下添， 所以就打佢啊。 唉，呢个系大明哥嘅死穴嚟噶。佢哋两兄妹自细爸爸妈妈都唔知系乜嘢人，相依为命喺孤儿院长大。大明哥基本上自细就系大英噶啦，可能有啲细个龙啦，变成太过保护，一知道阿峰同佢行咪打人咯。仲搞到大英都走埋添啊！ 咁佢真系唔喺度啊？ 冇人知佢走咗去边噶。其实我哋都好紧张。咁你又知唔知佢去咗边啊？ 大明啊，师傅话出去一阵，叫你等佢，你唔使咁烦喎，佢就嚟翻嚟噶啦。 喂，咁你知唔知三个去咗边先？佢又冇介到走，咁佢去咗边啊？系咪避我先？ 大明，我买酒咯，你睇。又一支 XO， 三哥，你上一次应承咗我戒酒噶嘛？点解而家又？ 你以为叫阿四收晒我厨房入面嗰啲酒，我就冇得饮啊？我仲识得去 seven 买噶。不过咧，今次呢樽酒系买俾你嘅，系你饮，唔系我饮。阿四咧一早啊已经话晒俾我知噶啦，你嗰单嘢又的确真系好惨噶。好，我哋两师徒一齐怼晒支酒佢。一意就沉默抗议。 三哥，你咪傻咗啊？你知点解会嚟嘅？系因为阿四话俾我听，你无端端前几日应承咗 Big Spend 大学班人，听日俾佢哋嚟试菜，试你嗰味牛肝菌暗裂，所以我先嚟嘅啫。你今时今日咁嘅状态，你整唔整咗暗裂都成问题啊！何况食暗裂嗰个系张代，佢平人好辣噶，我都系俾佢搞到鸡毛鸭血啫。 我怕乜佢啊？你哋就话初出茅庐啫，我系老师傅，我使惊佢？我正暗烈嗰阵时啊，你哋两个仲压紧尿片咋？而家系阿四懒紧张之嘛，傻仔嚟。 但系三哥你饮咗咁多年酒，你睇下你嘅手得个震字，你点整暗烈啊？ 我咪学成龙咁打醉拳咯，傻仔。点解我叫佢哋嚟试我呢味牛肝菌暗烈啦？原因呢就除咗我嗰啲蛋又滑又松，嗰啲餸呢又好食又爽之外，用一隻震到飞起嘅醉酒手去炒啱碟，直情就啱晒 feel。你都知㗎啦，一个师傅整啱碟呢有冇料到啊，最紧要就係蛋面接触啱碟拼个边边勾返上嚟冚住啲餸个客。啲手势系点㗎，咪又震下震下。而家我呢隻手本身就已经震下震下㗎啦。咁咪顺便攞埋嗰个位咯，醒唔醒咧？ 咁你记唔记得整暗裂究竟用咩材料？ 啊，靓仔啊，你考我啊？我掉翻转头我都识背啊！你又记唔记得？怕且你都系唔记得噶啦。你个第一个暗裂都系我教你炒噶咋？嗱，听住啦，出四隻蛋加牛油，打到佢飞起，又细又滑。再用榄油、白酒炒晒啲牛肝菌，冲碎咧，同埋啲切碎晒嘅荷兰菌啊，然后用油挤匀晒嗰只暗裂镬，跟住就落蛋，蛋汁咧千祈唔可以厚，又唔可以穿，一路煎就一路落料，然之后就收晒啲火，将蛋连埋啲餸咧推到去镬边，一兜，块蛋片咧就慢慢翻咗过嚟，蒙住晒啲餸。一个又香又热又好食嘅牛肝菌暗裂就系咁样完成噶啦，厉唔厉害咧？ 我听你咁讲都有文有路。咁今日几点开工？ 佢哋话三点钟嚟打灯，三点半就开 show。 嗯，咁我两点九到。 唉，是但你咯。总之我就听日会用我最好嘅状态去同你报仇。阿四，送下。 未完，恋爱继续。 度，你翻嚟啦，点啊？ 完全失败 ，KCD 果然系好功于心计，将件事推得一干二净，推晒落去佢自己手下嗰度啊！佢手下仲厉害啊，自动辞职，我都唔知点搞，闹佢哋又唔系，唔闹又唔系。 咁啊，何大明呢？ 揾唔到佢啊！ 唉，后生仔受唔住刺激，会唔会顶唔顺去咗自杀啊？ 现有一则自杀新闻，本台新闻报道员郭醒辉 吓，妈咪 被发现倒卧于家中冲凉房，警方到场后怀疑其饮用大量洗头水，现已送院急救。据一在场报警女士透露，郭醒辉属为情自杀居多。郭醒辉绰号新闻王子，浸会传理系毕业，曾获多个新闻奖项，为人乐观。 哎呀，阿辉自杀啊！ 我哋就唔去睇下。 大明哥，你翻得嚟啱啦！阿 Johnson 同埋一个西装有啊凶神恶煞咁喺餐厅度等咗你好耐啊，嘢又唔食，都唔知想点，好似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夕咁啊！我哋应该点做啊？ 等我过去同你讲清楚。 何大明，呢边啊， 好耐冇翻过嚟咯。你哋究竟 呢位系何大明先生系嘛？ 系，有乜贵干？ 我系 Walter N. Robinson 嘅刘律师。而家我代表我嘅 client， 即系 Mr. Johnson Yao 同埋你哋嘅集团董事局，有嘢同你宣布。 Johnson， 嗯， 俾我同我自己讲嘅啫。 因为而家系董事局同你讲嘢，嗱，呢度就系贵集团董事局开嘅最新一次会议记录啦，你睇下。 我有开过会咩？ 嘿，何生梗系贵人事忙定啦。董事局只要有三分之二成员出席，都可以展开会议噶。 咁究竟你想点啊？ 根据董事局最新一次会议的决议，集团现在用多数票来决定增大集团的资本，由原有的资本即是100万港币扩大为港币1000万。换句话来说，如果各位股东想维持在公司的占有率，一定要在一定时间之内将本身资本扩大。现在 Mr. Johnson Yao 和他的太太已经同时将资本扩大了，也都即是维持公司三分之二的控制权。如果何生你都还想维持三分之一的占有率呢，就要扩大你的资本了。 你这样真的想飞起我，是不是？ 嗱，何生不要这么火爆啊，我哋一直都冇引用过个非字嘅。如果你咁讲，我哋会保留翻对你进行法律诉讼嘅权利嘅。 好，如果我要玩落去嘅话，我要扩大几多资本？ 一共系333,333蚊剩嘅。 咁时间呢？ 喺公司下一次董事会开会之前，即系两个礼拜之后。 咁刘律师，我哋走啦。 好啊。啊，何生，仲有啊？既然呢段时间之内你都要向各方面筹集资金噶啦。我哋为咗唔想令到你分心，所以公司又决定咗暂时将呢度即系 Bohemia 停业。麻烦你将呢个消息话晒俾咁多同事听啦。停业时间系直到另行通告为止嘅。 有冇搞错啊？急症室又指我哋去深切治疗部，深切治疗部又指我哋去私家房。咁究竟 Tina 喺边度噶？ 妈咪啊 ，Tina 喺度啊！唔好咁大声啦，佢喊紧噶。 阿辉 ，Tina 阿辉点啊？系咪？ 佢仲喺深切治疗部抢救紧啊！ 咁都冇咁担心，佢又仲未。 妈咪啊，妈咪啊，咁啦，你去 canteen 同佢哋买几杯咖啡好唔好 ？OK OK， 啊要几多粒糖啊？ 是但啦， 咁我去啦吓。 Tina， sorry 啊。 罗勒 ，sorry， 嗰应该系我，你同阿辉都冇错。鬼叫佢又咁白，我又咁火爆，喺你屋企闹完之后，仲要佢翻我屋企再闹过，闹啊闹啊，佢突然之间我顶唔顺要入厕所，原来佢饮咗成支洗头水自杀啊，仲系饮自切嗰只添啊！差人话如果我可以早15分进入厕所，又或者同佢换个支洗头水，就乜事都冇噶啦。阿代啊， 放心啦，放心啦，佢一定可以吉人天相噶。 我惊佢冇晒斗志啊！我晨早已经话唔嫁佢，仲俾翻只戒指佢。同佢 cancel 晒啲酒席 ，cancel 晒啲婚纱 ，cancel 埋我哋两个拉斯维加斯 honeymoon。佢就算未死啊，而家都一定好伤心。 我惊佢，我惊佢唔好意思醒翻啊！ 诶、欸，我有办法啦！既然你惊佢冇晒斗志，不如你同医生讲下，问佢哋你可唔可以一直留喺佢身边，同佢讲啲鼓励啲嘅说话，可能会令到佢有翻斗志，恢复翻知觉咧。 即系人哋妙手人心咁啊！ 啱啦， 咁咪即系叫我同佢认错。咁串， 嘿，我俾你激死啦！而家救命啊，事急马行田啊，救翻佢先至再讲啦。 好啦好啦，啊，唔系话唔提你啊。听日晏昼你同 Big Spender 佢对陈老三嗰间和平馆拍嘢，试食佢暗裂、啊。你不如同伯母翻屋企先啦，呢度等我等得噶啦。 唔怕啦，一齐等一下啦。怀念妈咪话唔定已经买咗咖啡俾我哋咧。 多谢晒你啊，阿代。 喂，丹凤啊，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我想见下爹哋。我冇咩事。阿庄臣文律师同我讲过要增大保希面嘅资本，如果唔跟佢哋做落去，就冇咗开会嘅权利。其实佢咁样做系想飞起我，所以我想见下你爹哋，问下佢有咩意见。我知佢虽然未必肯见我，但我希望你尽下人事啊。唔该你啊。嗯，拜拜。 恋爱未完第十一集，陈慧珊饰演张代，郑伊健饰演何大明，明明饰演张太，阿简饰演郭醒辉，郑启泰饰演 K.C. Lee， 快必饰演 Johnson，Leo 饰演 Tina， 阿 Tom、丁丁、华玉、Herman、宝哥联合演出。